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七章。六天以后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，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。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，他的衣服洁白如光。忽然，梅瑟和厄利亚也显现给他们，正在同耶稣谈论。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利亚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，并且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门徒听了，就伏伏在地，非常害怕。耶稣遂前来抚摸他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一看，任谁都不见了，只有耶稣独自一人。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门徒便问耶稣说，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厄利亚的确要来，且要重整一切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厄利亚已经来了，人们却不认识他，反而任意待了他。照样，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。门徒这才明白，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洗者若翰。当他们来到群众那里时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跪下说，主啊，可怜我的儿子吧。他患癫痫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中，又屡次跌在水里。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，他们却不能治好他。耶稣回答说，哎，悟性败坏的世代，我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？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。耶稣遂斥责魔鬼，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去了。从那时刻，孩子就好了。以后，门徒前来私下对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由于你们缺少信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，你们向这座山说，从这边移到那边去，它必会移过去的，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。当耶稣同门徒在加里利亚周游时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天他必要复活。门徒就非常忧郁。他们来到格法翁时，收殿税的人来到伯多禄跟前说，你们的师父不纳殿税吗？伯多禄说，自然纳的。他一进到屋里，耶稣就先对他说，西满，你以为怎样？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呢？向自己的儿子，或是向外人？伯多禄说，向外人。耶稣对他说，所以儿子是免税的啦。但是为避免使他们疑怪，你往海里去垂钓，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开了他的口，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，拿去交给他们，当作我和你的殿税。